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邹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这对。 经典名段。 我们生活里有许多的白字先生，他们的不求甚解往往会闹出不少笑话，要是几个白字先生凑在一起，那热闹可就大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和念白字有关的相声文庙。说起这文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夫子庙，是封建王朝专门祭祀孔子的庙宇。这段反映白字先生的段子呀，因文庙而起，更增添了一番讽刺的意味。两个假充斯文的白字先生因为文庙的读法发生了争执，本来想请庙中的小和尚和四叔先生问个究竟，不料这二位的水平也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弄到最后啊，非要惊动官府，请县大老爷来裁定谁是真正的白字先生。这位号称赛东坡的大老爷到底是审得清问得明，还是醉雷公上锅台胡批一锅粥呢？咱们就来一起听听刘宝瑞表演的相声文庙。 一块切糕四两，两块切糕半斤，三块切糕十二两，四块切糕整一斤。切糕诗一首。怎么切糕诗啊？您让我们这相声演员做什么诗啊？可不也就切糕诗吗？他根本我们这个文化不怎么样，哎，没有学问。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啊，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啊。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针子街住，姓针，叫真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

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色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带眼圈里，老爷我教书人呐、啊、我隔不住80大板呐、啊、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你们判断明白了，你们乃是正字乃是错字乃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们明白之后招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啊，呵，老爷您多恩典，谢谢您呐，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仗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仗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仗庙两相宜。呵，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移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仗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文庙。说起文庙这个段子呀，其实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叫做白字会。相声表演艺术家王长友、马静博都曾经上演过这个作品，他们都是以对口相声的形式诠释的这个段子。两位艺术家的白字会也都是各有特色。王长友的白字会运用了念告示和画信两个反映没文化的小笑话作为铺垫，慢慢引出白字会的故事，设计十分巧妙。马静博的白字会则是从让听众听得懂的角度出发，由于这个段子中的包袱都是由白字先生们错念繁体字而产生的，而现在的人对繁体字的印象都不深了，因此呢，马静博就用把简体字和繁体字都写在纸上，在表演时一边展示一边说，这样观众们就能很直观地看出白字先生是如何把字念错的。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带来一首来自阿杜的《相信我可以》，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开始前你第一面时就有一个梦，我这个人你对朋友会怎么形容？太沉重还是太害羞了？你眼中的我，其实我的原来和你想的有一点不同。每次见你，我的梦就越来越生动，感觉可以背负着你向前冲。太激动还是太懵懂，我竟然放轻松，只是心的绞痛，爱的轻重又不得从容。这世界不完美，想你也曾掉过泪，为分为离为情为爱为这一切，就是谁，就是能给你安慰，迎风挡雨有我陪你。